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话里话外来说话，请您带好健康码，万众一心防德尔塔，包括保洁老大妈啊，这个甭管是谁都包括啊。干嘛老说这个保洁呢？人家不老啊。哎，对，保洁员，保洁员同志，就说呀，哪个环节哪个关口，哎，方方面面都得共同的来做好这个防疫。不有那么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吗？防疫呀，更是它这病毒无孔不入，它是靠这呼吸来传播的。您琢磨琢磨，一呼一吸之间呲儿过去了。所以说才咱是啊，千提醒万提醒，得多加小心。哎，有那个网上的朋友跟那儿议论，哎呀，你看这打了疫苗，我跟您说啊，这疫苗这个该防范有防范作用，哎，该保护有保护的这个功能啊。但是呢，刚才我说过了，其实这是个科学常识，他这病是打呼吸传染，也就是说呢，疫苗可以防范吗？可以，有这功能吗？有。但是您要说任何一个事物，它得做到100%，这个太难了。所以打疫苗那会儿啊，人家这个疾控中心就一再的说，打疫苗不等于摘口罩。不是说你打了疫苗了啊，您这个呵，大街之上甭管在哪儿，哎呀，提鼻子一闻，呵，这一吸一点事儿没有啊，吸进多少都哎，这都得不了病。不是那回事，打了疫苗一样得加强防范。其实呢，要说起来物理性的阻隔这个病毒，口罩它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再多说一句啊，说这个上周末呀，立新给您读报啊，咱们这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主持人立新，哎，就是我本人。上星期呢，就说到这个河南啊，他这个下这雨啊，对，这个哎呀，有些地方这雨太大了，嚯，这水呀，哗起来了。那么这个各地呢去救援啊，到那儿之后呢，哎呀，说这个当地老百姓很感动，很感激，很感念，很感恩啊。所以呢，就是有这么一段佳话，救援人员救援队的饭馆吃饭啊，让人这个电举东啊，夫妻两口子看出来了，就一再的说什么都不能收这个钱啊。当然人家是救援人员，是一定要给，这边是要给，我是偏要给，那边是不要，我是就不要啊。这个推让之间很感人，哎呀，大伙看了以后呵，很振奋，万众一心共同啊来共抗风险。你甭管是对这个防汛呢还是防疫，都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咱这个说完之后啊，我这儿后着吧一句，那位说又有了续集了啊。这个先头是说一定要给，那边一定不要啊。第二天一看那不行的话，我们把衣服这个换过来穿啊，反着穿，反正就是让你认不出来。 不是，那个故事就到那儿了啊，就是讲完了，讲完了。为什么由这事儿有个联想呢？哎，就是咱这么说啊，其实呢，我不说大家也明白。哎，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你甭管是直接听广播的，还是通过手机听的啊，现在可以用这个手机听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就能直接听这广播，还能够聊天室互动交流，共同参与节目。那么另外呢，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热点新闻动态啊。你看这个，赶紧说一句啊，这个是啊，你听这广播呀啊，这甭管是聊天室的还是听节目的，大家都通情达理，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为什么多说这一句，您别嫌我呀啊，你看老说这个好，网络时代啊，这个您明白未准都明白。有那个朋友啊，人家这个可能是这个心眼实在啊，或者是哎，反正吧，就是容易这个有一些误解。哎，你看他这个不收钱，对了，那么要这么想呢，说不收钱是对的，是好的啊，让咱们觉得哎，这真是啊，人间自有真情在。那么要收钱了呢，你看啊，是那个哎，说那个有捐款捐助的啊，那个赶紧啊，就派人过去，是开着车什么之类的啊，给运一些这个啊，这个救灾的必需品啊，这好啊。那么要是没去的呢，或者是安心本职工作他没捐呢，哎，所以就说这个事儿，咱先不说捐还是不捐，那个道理之前我都讲过了，咱就说这个收钱不收钱。我说啊，收钱是本分，不收呢是情分。哎，灾区人民对这个来救援的人，祖国各地四面八方有这么一份情怀，一份情谊，一种情感，这个当然是好的。哎，过去啊，早年间有这么一个词儿，叫单食湖江啊，就是老百姓在路口啊，路边上道路两边站好了，拿着这个吃的喝的，哎呦呵，哎呀，这个来帮助咱们这个啊，这个部队呀，还是哪儿的，哎，单食湖江，有这么一个成语啊。你更甭说那个歌曲南泥湾啊，咱们走上前，鲜花送模范呢，哎，人民群众非常朴实真挚的情感，好吗？好。可是呢，话说回来，毕竟啊，你就说现在说那个饭馆的那个两口子，掌柜的啊，掌柜的大哥大嫂子也不容易啊，灾区人民生活也是啊，马上要恢复的话，那恐怕还得再加把劲啊，你甭管是生产的生活呀，做买做卖呀，推车担担呐，背弓挂箭呐，是不是啊，卖煤卖炭呐啊，卖米卖面呐，卖葱卖蒜呐，卖烧饼油条，卖茶叶鸡蛋呢啊，五行八作呀，百废待兴。所以说呢，你看救援人员人家那意思就是不能给灾区添麻烦，按立新的话说，不给灾区添筷子。哎，所以我说呀，以后啊，咱这样也别老不收钱，也别一分钱都不收啊，咱不行咱少收点啊。有那个说是那个在灾区啊，那个救援人员是临时啊，是啊，这个要哎怎么着啊，配副眼镜吧啊，这个看不清了啊，或者眼镜坏了啊，你这个摔了还是怎么着，哎，配镜子，人家说了没关系，收钱不能不收啊，象征性的收1块钱，这也行，我觉得挺好啊，少收点表示一下心意就可以了。因为救灾的同志们人家也不图这个，是吧，咱把这个说明白，这就是可以扩展到啊其他的这个事情当中，包括这个捐还是不捐，我说都行，您只要是好好工作，为国家 尽您的一份力就可以。哎，也包括有些网友朋友，您有那时间呢，在网上啊，这个讲话叫什么键盘侠，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呼，哎呀，跟这个理论跟那个喝，哎呦，咱们掰扯这个事情没完没了，不会耽误您的正事儿吗？就我说呀，哎，有那时间啊，说这个好好工作，哎，这可以，或者是哪怕戴上口罩呢，哎，这人民网这个就说到这个此番疫情明确了德尔塔闹的。所以记住啊，这德尔塔毒株它的这个五大特点，首先就这波啊，这波九天外溢了七省十五市，呈现跨省传播，这是本轮疫情第一大特点，就这德尔塔闹的。第二，病毒载量是去年流行毒株的1260倍呀，好家伙呀。第三，传播力比以往的毒株高了一倍。第四，说这个德尔塔毒株，它这个啊，这毒株啊，在对，就这个毒啊，对了，无接触情况下14秒就能传染。好家伙。而且第五个啊，24小时就会发病。哎，所以说人家就这个提醒，做好个人防护，尽快接种疫苗，哎，安安全全高高兴兴文明的度过这个夏天啊。就是说这个哎，赶到夏天了，带孩子出去玩啊，是啊，哪哪的一个啊，建议您口罩戴够了，那甭管是高铁是飞机呀、啊，是哪儿、这个商场里头啊，只要是带盖的地方吧，不是那种空旷的啊，那个人流少的地方啊，如果不是这类地方，口罩必须戴着。说了，这个小男孩飞机上头，呵，哎呀，这孩子呵，也不是怎么回事啊，这头段时间真事儿，陕西咸阳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坐飞机，家长不是没劝，孩子就是不听，呵，哎呀，叮当，特儿啪，特儿啪。这孩子，你别看他不得点儿，飞机那机舱空间那是有限的，他坐那地方他不老实，他这一通折腾，行了，就这孩子啊，一上飞机，娘啊，哇，不行啊。他妈妈说：“孩子，我跟你说，你消停会儿，我消停不了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嚯，跟他那个同一排的前后座的，大伙儿跟他一块儿折腾啊？为什么呢？他闹腾啊！趟一脚踹前头座椅，那位哎，一个趔趄，家长紧张，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孩子淘气，你别闹了。孩子一听这个，趟。”往后一坐，他往后一坐，后面那边，哎呦呵，干嘛呢？好，吓一跳啊！家长赶紧，呦，您多包涵，多包涵。这孩子，你看这他不听话，这个你别闹了啊！家长还好吗？越说越闹，越闹越说，哎呀，家长实在没辙了，只能吓唬他了，说孩儿啊孩儿啊，你要这样的话，可就回不去家了。这孩子闻听此言，我正不想回家呢啊！得，好家伙，拿这脑袋当当当当当，干嘛呀？这是铁头功，就撞那显示屏，嚯！那个飞机上给那乘客预备了那耳机线，方便您听这个节目啊，看电影什么之类的。哎，他把那耳机线，哎，扯呀。扯拽拽拽，呵，拽着不过瘾，缠脖子上拽，哎呀，哈哈哈哈，哎，这个就不安全了，不文明了，哎，所以啊，您要说文明乘车、文明出行，这规矩大了，但说起来，桩桩件件都是咱们应该理当做到的。啊，你看有那个吗？哎呦，哎呦，不知道啊，哪有这个事儿？嗨，你这个，哎呀，你这，嘿，好家伙，我这个，哟，就觉得心里头难受啊。 怎么了这是？这是头段时间河北的事情，但是高铁列车上啊，不是河北当地。说这个警报响了，哟，列车员赶紧找，赶紧查，心想，不能吧？都这么长时间一再的宣传有这个前车之鉴了，有案例了，还这样吗？一拉那卫生间那门，还可不是吗？哎，呵呵，瞬间就破案了。就那卫生间里头有一大妈跟那儿啊正抽呢。哎呀，别抽了，赶紧掐了吧。啊，怎么了？这怎么了？不让抽，你这地高铁就停了，这是报警了。哎呦，那你看这个事儿闹的，你我这关键是啊，就这事儿让同车的乘客很无语。为什么呢？这趟车因为下雨，这您知道啊，这个雨多啊，雨水太丰厚了，哗，动不动就来一场。因为下雨，这趟车已经受影响了，晚点俩小时，大伙儿哎呀，翘首以待，等着呀。好容易说上车吧，可以走了。哎呦，这高兴的好，这车刚开出站没多久，这位跑厕所抽烟，导致列车警报响了。大伙儿一看，你说你嘿，好家伙，哎呀，这得好好的说道说道啊啊，列车员什么之类的批评教育。哎呀，你看看这大妈一想，这怪我呀，你看要这么着的话，哭嚓啊，不是那个，他是他的这个，这当时就给大伙儿跪下了。嗨，也没有那个必要，说实话，您就以后这多注意就完了，这个是不是长个记性吧？你别看上年岁60了，呵，精神头太足了。这是头段时间啊，也是江苏的常州。哎呀，老奶奶其实说不上老，才60啊，但是带着8岁的孙女儿啊，还有这个3个老奶奶的老闺蜜，别老奶奶啊，奶奶的闺蜜们，老姐们儿，哎，走着，带着孩子啊，咱们 K 歌去 ，K 歌啊，就那歌厅唱歌，哎呦呵，又唱歌啊，唱高兴，呵，一直啊唱到凌晨时分。哎呀，这个想着这个是吧？咱们得回家了吧？得啊，你这。岁数在那摆着呢，你的精力这玩意儿行不行啊？是就是，哎，你别说，还真是啊，要困了，他困了，那孩子都睡半天了。小孩儿时间，他那作息是有规律的。好家伙，他那喝好，他不吝，带着几个老姐们，带着小孙女去唱歌去了，一唱到半夜。关键是啊，这位60岁的李奶奶，哎，这时候含糊了。哎呀，回家是吗？啊，得回家呀，咱不回家都不能睡外头啊，可说呢。但是我得开车吧。对，那可不，你开车来的呀，你看问我们，你自己不知道吗？我知道，我开车来的。哎呀，问题是，哎，你说这个3小时了，这应该是查不出来了吧？查什么呀？多新鲜的，查酒驾呀，查酒驾啊，你忘了。3小时之前咱吃过饭喝了酒了。哦呦，那姐儿几个说，要不然咱叫个代驾得了，您别冒险了。哎嘿，李奶奶，我就是好有这个啊胆量啊，我3小时了，我都散干净了是吗？我这酒劲儿都散匀实了。啊，是啊，真的吗？什么呀，开出车去没走多远，交警拦下一查，哎，贪老人家，醉驾标准，好吗？哎呀，这得喝多少啊？所以说千万别折腾。哎呀，呵，小两口啊当然没过门呢，那就是男女朋友，对，男女朋友，安徽合肥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头几天下午，合肥市包河分局 滨湖派出所，接到一年轻小伙子报警。哎呀，你们快点吧，我跟你们说，警察同志赶紧救人吧。哎呦，警察说，你不是，你得说说怎么回事啊。哎，我跟说呀，说不行，我要不然我唱吧。唱啊，汉北人类往前走。警察说这个事儿啊，您得先去找土地爷，然后呢您得上天啊那个什么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您这个爱人呢，他是天仙啊，这不属于我们公安机关的这个管辖范围。哎嗨，怎么回事？我女朋友怎么了？我女朋友她，哎呀，这闹点别扭，那你劝她，她不听啊。问题是，好家伙，哎呀呵，要割腕自杀，真的啊？那你看看，在哪儿？你看就在什么地方？在家里啊，还是在哪儿？反正给警察说了个地方，民警赶紧跟着小伙子说，赶紧带着我们赶紧往前去。赶紧走！哥，我这直说呢，喊呗！行，你别唱了啊，别甩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呵，好家伙，穿大街走小巷，终于找着这姑娘了。这姑娘啊，跟那坐着呢，很淡定。哟，都来了，但是这都来了啊！一指这小伙子，呵，你还找了一帮观众啊？这观众，警察说你不是你。你整明白点行吗？我们是警察，你这不对，你这个好家伙，你看看这事儿闹的啊，不行啊，你这个你怎么能寻短见呢？哎呀，这还不，我跟你说，我这人已经是啊万念俱灰了啊，这个我爱咋咋地，爱谁，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必须得死。我跟你说吧，其实说实话啊，就这种人为什么说缺德，这是我个人看法。哼，他呀，我讲到后头您就明白了，您就想吧，这么长时间了，她男朋友开始知道她要割腕自杀，害怕了，赶紧去这个报警求助。警察跟她男朋友一块儿找这女的，中间过了这功夫可不短了啊，她跟那儿踏踏实实那儿坐着，一点事儿没有。警察也觉得这不是你这太过分了，你要干嘛？我干嘛？我不是要死吗？我就是要死啊，是不是？你们今天能看得住我，明儿你们能看得住我吗？是不是啊？你们能挡得住我啊，放飞自我去死吗？这还放飞，哎呀，这现场最着急的是他那男朋友。哎呀，亲爱的，你可不能这样，你要这样的话，哭嚓。哎呀，那位说这姑娘是怎么了？不是割腕，也不是这动静啊，什么割腕干嘛呀？警察一看，行了，赶紧的打电话叫救护车吧。哎呀，这还真麻烦了。哟，姑娘出事了啊。没说嘛，这么半天她没动静啊，那么刚才这个动静是她那男朋友啊让他给气的是连气带下，这小伙子可能身体也不太好，当场晕死过去。哎呀哈！民警一边打电话叫120，一边对这小伙子进行心肺复苏，3分钟紧急抢救，这小伙子，哎呀，吓傻我也！他醒过来了。呵，这警察就这指着这姑娘，你说让我们说你什么好？你不是，你说你干这点事儿，你这，哎呦，我真拿你一点辙哎都没有。就这种人，哎，他这个是干嘛呢？咱倒不是说啊，说你，哎，你这个自杀，这个当然自杀这肯定是不对的，哎，而且呢咱一定得救下来。但是有一种人，有一种心理，这我说啊，有点阴暗，哎，到底是不是真想死，姑且不论。但是呢，哎，我先呢嚷嚷出去，我先让大伙围着我啊，是不是啊？我先吸引眼球，哎嗨。可这里头最难受、最着急的是你身边的人呢。是真正心疼你、关心你、在乎你、在意你的人呢。 你就这人，你琢磨琢磨，是吧？啊，咱不说这个是非公共道德，你就从人情上来说，说得过去吗？正是，读报节目正当时，立心来说天下事，电动车辆抓紧治，还得用心管电池。嗯，这个醒是北京日报人家写文章提的太好了，太及时了。啊，你看咱们北京啊，这个对这个电动车啊，说这个违反规定的啊，包括那个三四轮的啊，这都有明确的说法。那么这里头呢，北京日报提醒，莫让电池之乱抵消环保效益，还告诉您说，这电动车这里头最麻烦的也是它那核心技术啊，就它那电池。我听到有那个经常骑电动车的朋友跟我说呀，电动车最值钱的就那电池。所以您注意到啊，骑电动车都知道，哎，把这车骑出去，哎，办完了事儿回来之后呢，停到楼底下呀，车棚里头干嘛呢？首先，嘣儿，把那个车里头那电池摘喽，那是能取下来的，而且分量还不轻呢。锁好车，拎着电池上楼。所以为什么有些个在楼上充电引火，导致这着火失火，甚至于产生火灾的，他这个怎么拎着电池上去了？对呀，他那电池他拎上去他能充电啊，就是不充电，为了安全考虑，人家也是把电池拎上去。哎，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电池，这要是处理的话，它不能老用啊，它得作废啊，这回收啊，啊，这个是叫什么铅酸电池。人家给统计了，咱们国家每年报废这个，就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这个铅酸电池，保守估计几百万吨呐！哎呀，这玩意儿都去哪儿啊？挺大老个的，挺沉的那东西，啊，报废这铅酸电池，据说很多，这个举不出具体数来，这得查。哎，但是人家说了，有调查发现了。相当一部分电动自行车报废这个铅酸电池流入了地下的小作坊，哎，他就跟那儿呵拆解，又开始翻新啊，翻新之后你看，嘿好，跟新的一样啊，八成新，嘿好，这东西你又装的电动车上，这玩意儿靠谱吗？那可说呢，可说呢。再有一个，这东西由此产生的一些个什么废液呀，什么这个啊，对环境的影响那绝对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这个关口，咱就说借着这个啊，市里头严格的这个管理这电动车呀，什么报废呀之类的，这个年限之类的，哎，借这个机会对这电池这方面也得管事，也得治，部门之间要协调，共同来努力。那肯定的，包括这个生产企业也不能置身事外。说真心话啊，不是耽误谁做买卖，您做买卖挣钱同样也是解决就业呀，啊，产生利润呢，啊，这不也是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吗？没得说呀。但是您得合规合矩呀，您得讲理呀，您得环保啊，您得有利于这个城市更加的友好啊，是不是啊？不能只图些自个儿合适，自个儿挣大钱呢。这当中生产企业，你甭管是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池处理啊，你还有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不合规定的啊，这个超标的，这些个生产企业难辞其咎。哎，人家侯先生多年前就曾经谈到这个事情啊，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探老人家当年提过电池，你这不是瞎说吗？真有哎，真有哎，啊，这你呀，啊， 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你又骑快了吧？ 不快，成心找茬啊。 怎么？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我不没有吗？ 你买呀， 你给钱。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有钱也不买那玩意儿。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字车呢。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不有灯就行了 啊， 买个纸灯。 纸灯了那不好拿，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你瞧这别扭劲儿，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嗯，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一手拿灯啊。 他净干这玄事。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嘿，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我着着了吗？ 连袖子都着了。 你看怎么样？ 你瞧，这我说错了吗？这你看，当年没有这个电池，你它有电呢，它有电灯啊，有摩电灯啊，对，一个道理。得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这个新闻天天见天谈。别忘了明天啊，这个功夫这时间卡这点儿，听听 FM 这上头聊天室，咱们接着聊。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